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67集，橙子被墨武突然施展的法力吓住，尚在怔怔发呆，听到小修说话才回过神来，回头不舍地望了一眼，随着小修走出了洞口。小修拖他往回游时，橙子的眼角忽然瞥到了一点眼熟的颜色，下意识转头看去，只看到一点袍角在礁石间一闪隐去。 小修， 橙子急忙叫道。 咋的了？ 你有没有看到谁？ 小修顺他的目光看去，只看到一丛摇曳的海藻。 没有啊，哪有人？ 哦， 橙子别过了脸，由着小优拉他游走。他相信那一定是陈。他出现在墨武居住的附近，是因为牵挂着墨武的伤吗？如果心疼，如果放不下，为何还要那样残忍的伤害？橙子越来越看不清陈的面目了。从水墙中脱身而出，跳进紫禁城的空间中时，橙子惊奇地发现，料想中身上的衣服会弄得一身湿的情况没有出现，衣服变得干干的，一丝水渍都没有沾染出来。 哇， 他抖着衣服惊叹道， 一点都没湿，好神奇啊，怎么做到的？ 既然是隔水的法术，自然会全部隔离，不会遗留一滴半滴。 哦，哎，那喝的水怎么办啊？ 喝的水当然有了，紫禁城中独立的水源。 真是太完美了，橙子只能感叹又感叹。小修突然想起重要的事情要提醒他。 龙魄的事儿，不要跟人提起，它隐在你的身体里是不会被别人察觉的。目前知道此事的只有黎、陈、我还有你四个人，若是泄露出去，不仅你跟黎会有危险，也会有人趁机作乱，懂吗？ 看着小修凝重的脸色，橙子的心情忽然沉重起来，越发清晰地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今天他见识了紫禁城的宏大雄伟，而这只是凌渊海的京都而已。凌渊海究竟有多大，领域内还有多少个繁华的城镇，他想象不出。这样一个海底之国的太子位，真是耀眼又夺目。如果被人知道太子其实失去神力，体质虚弱，没有担当太子位的能力，那会不会触发一些他根本想象不出的危机呢？联想到人间古代王朝涉及王储之争的血雨腥风，橙子打了个寒战。他只希望尽快把龙魄还给黎，那么一切就都解决了。可是黎究竟在犹豫些什么呢？他都不在乎了，黎还在乎什么？哎，真是让人想不通啊。发呆姐忽然一阵香味飘进鼻尖，觉得肚子饥饿难耐，这才想起来好久没有吃过东西了。瞥见香味的来源，路边叫不出名字的特色小吃，顿时口水大盛，要求小修给他买。小修却断然拒绝， 要吃你自己买。 我哪有钱呀， 休想用我的钱。 橙子这才想起，面前这只神兽虽然金光闪闪，腰包鼓鼓，却是一毛不拔的，除了梨之外别人休想抠出一块钱来。然而肚子实在是饿得难过，他不死心地施展36计，企图讨出钱来。讨好、威逼、愤怒、谩骂，轮番试了一遍，小修依然不为所动。橙子最后咒骂了一句， 啊，死吝啬鬼，这样下去你活一万年也找不到媳妇儿。 借媳妇儿也不借钱， 小修淡定地回道。橙子晕厥，将向他借钱的念头彻底打消，有气无力地让小修叫车，只求尽快回到黎的府邸以寻找食物。至于逃跑的事情，吃饱了再说吧。还是乘坐海兽贝壳车回到黎的府邸前，他跳下车急急忙忙往里面冲去。在离门槛有一步之遥时，脚下一绊，扑通， 哇塞，这眼冒金星的感觉好熟悉，好亲切。背上突然一重，似有一块巨石压了上来，压得橙子几乎要吐血了，一阵欢呼传入耳中。 主人，俺终于是找到你了。 嗯，死小可，你快起来，压死我了。 某人用濒临断气的声音断断续续呻吟道。小可将沉重的身躯从他家主人的背上移开，将他的大脑袋伸到橙子泪花闪闪的脸上，轻易地蹭了一蹭。某成收拾了一下，仅剩半条命地坐起身来，有气无力地看着他那个庞大宠物。 小可，你怎么来了？ 俺当然要来了，你是俺的主人啊。从今以后，你走到哪儿，俺就跟到哪儿，再也不要跟你分开了。 乌龟是很忠义的动物呢。嗯，橙子绝望地想，他开始后悔自己提醒小柯谁是主人的问题了，无力地站了起来，挥了一下手。 啊，那就跟我来吧。 俺饿了，主人，俺要吃糖。 小柯响亮地说。 啊，相信我，我也很饿。 他领着小柯走进院里，一眼看见黎副手站在门口，脸色冷淡地看着这边。橙子眼睛一亮，抬脚就奔了过去。黎见他跑过来，转身就走，却被他扯住衣角。 黎子， 他瘪嘴叫道，委屈的声音让黎顿住脚步。他的脸背着，嘴角偷偷弯了一下。橙子是终于意识到自己错了吗？居然将跟自己上床当成报恩，当成舍刺，想想就让人恼火。却不想那么快给他好脸色，故意闷声回答。干什么？ 小修他不给我买东西吃。 某成委屈地告状。黎的嘴角抽搐了一下，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了。小修。橙子得意地冲身后的小修扬了扬眉，意思是要有你好看的了。黎凉凉地丢出下半句。做得好。瞄了个咪的，他们果然是穿一条裤子的。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